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佢话大家见到呢、這个劲啊，呢个 Lens 嘅巨作啊， 大白象， 大白象工程里边嘅，我哋准备呢个出去宣传嘅，帮我李卓人选举嘅，其实系其中一个面具，街头剧嘅面具嚟嘅，就系、是、一个大白象，几百块纸砌埋一齐嘅，真系 见到佢就打啦吓，好 系啊嗱，见到就其实都几特别嘅呢个面具 啊， 即系戴起上嚟咧就可以通风啦，亦都。又唔會話太過重，咁啊把握時間啦，就因為咧就大家都投訴阿土咧就準時要走嘅，咁嗱阿土準時要走咧，因為每個禮拜二晚咧佢都話長毛同一時間咁上下咧就完咗節目， 唔係啊有啲網友就係俾佢走啦， 呢啲唔好信，呢啲千祈唔好信呢啲，因為阿土喺度咧就第一收視率咧就上升37K 啦而家，咁咧第二咧就係咧捐款數字咧都有上升嘅，咁大家為咗證明。大家對阿土伯的支持呢就繼續課金啦一定要就是我哋五萬幾人 subscribe, 四千人睇喂四百個人捐都夠啦係咪 嘩即刻有個網友啊將我頭先嗰件金句寫出嚟啊世良哥。 哎呀你咩金句啊 除咗馮檢基地下黨員我諗唔到佢出嚟有乜意義。 跟住之前係寫住陶君衡冒號。 喔、 哦、你 嘅。 陰勁 唔係應該係呢個本土派嚟嘅大佬圍呢條友係 啊即係將你拿出嚟拖出嚟呢個邊 師陳其倫啊 唔識呀呢啲啦咁呢就返嚟呢其實我哋更加重要嘅題目講嘅 即係話點解呢我每一次嚟呢因為有條僆仔你睇咩到佢上咩呀剛才嗰位乜粉呢即係鬱粉呢、嗯、就係、是、應該係監聽緊你同劉世良嘅節目 哦、 所以點解我嚟親嗰時候呢多咗一千啦、 哦、原來是監聽者、 哦、幾條線嘅監聽 因為點解呢我每一次嚟呢 解釋一講 夾手夾腳係咁喺度喐嗰班友 咁唔係冇夾過我哋都 其實冇夾過因為我 所以 因為我每一次都冇準備 嘅所以呢就咁講啦即係我好無辜嘅你兩條友仔就搞到呢連監聽者都認識得我而家、 啊。其實我懷疑就係咁我哋點解睇嘅人多捐錢嘅人少呢因為大部分係監聽者。會唔會係3755人裏面其實有3000人係監聽嘅呢咁所以得755人咁有70個捐錢都比例都好好嘅已經。 你知我諗咗好耐點解我做直播嘅時候呢冇咁多友啊點解你做直播嘅時候咁多友啊 就因為監聽你㗎嘛。 唔係因為諗住我同你喺度夾手夾腳喺度喐佢哋所以要。 監聽囉 係啦。 喂你想如果係10:15走得呢就入正題啦。 好啦講返呢個中美 貿易戰。係呀有人到咗啦已經。 因為今個禮拜日呢我就會喺思匯人民超市嗰度呢就會有講座㗎同阿。 明德 同埋呢個徐永健教授 嗰啲 topic 你定錯曬，有咩貿易戰？而家根本唔係貿易戰， 新冷戰 、啊、 早上一次已經講咗㗎啦，咁樣。咁今次最新嘅動作咩咧？就係、是、咧 ，Donald Trump 咧，即係始終都係生意佬啊，睇嘢睇得細，就準備白宮已經宣布就退出呢個萬國遊盟咯。 嗯 ，UPU 啊。咁點解咧？原來呢個萬國遊盟都唔知係咪一個左膠組織嚟㗎啦。香港咧係中國地區裏邊最早參與 UPU 嘅組織嚟嘅。 唔係，我講個全名先，萬國郵政聯盟。 啊， 係啦， 萬國郵政聯盟。 係啦，萬國郵政聯盟。 咁咧就係一個世界嘅郵政組織。咁啊，1969年嗰陣時係通過咗一個嘅規例，就係發達國家就要補助嗰啲發展中國家。咁所以咧就個郵費裏邊咧就佢哋要幫佢哋俾埋嘅有一部分係。 有一部分。而家咧，譬如中國咧，由於佢仲係喺 under 呢個發展中國家，所以咧， 咦佢唔係強國崛起咗嘅？ 係咯，所以咧， 即係去到呢個位置就發展中國家啦。 大國崛起啊！呢、這個叫 阿里巴巴嗰啲咧，啲電商咧寄嘢去美國咧。嗰、那個嘅郵費係平過人哋美國本土。 Donald Trump 就話啦：我由紐約寄嘢去華盛頓， 是貴過由北京寄嘢華盛頓。 咁你咪呢個嘅萬國郵政聯盟呢，其實就好耐啦，已經有144年歷史。 香港郵政係早過大清郵政參加萬國郵盟㗎。係 啊係 啊。 香港係中國地方裏面最早一個成為呢個萬國郵政聯盟嘅成員。 而且有190幾個國家㗎。即係一個都係大嘅組織㗎。好似據說都話 咁，但係退出咗有咩影響㗎？當然佢就唔想補貼阿里巴巴啦，就會大幅增加中國郵政寄中國郵包寄去美國嘅郵費啦，或者睇齊啦。好啦，佢實際上佢自己都會損失利益㗎喎。 嗱，個利益喺邊度呢？美國呢啲人呢就買嘢就貴咗㗎啦。會，如果你譬如你 咁，我想訂個咁樣嘅面具，原本嘅郵費就係$2嘅啫。係 啦， 而家可能係$20 你咪覺得好奇怪嘅，點解中國嗰啲即係如果你去淘寶買嘢咧，啲郵費咁平嘅咧？你同 Amazon 買嘢咧，啲郵費好貴喎。我同 Amazon， 我成日喺 Amazon 買書咧，幫我個仔咧，哇點解郵費咁貴嘅？哇點解呢一個嘅淘寶咁平嘅咧？ 而家仲大鑊，你嗰個 exchange rate 咧，如果你用香港嘅信用卡咧，係仲貴。你有咩事呢你找我啦。因為我有張美國的信用卡你用美金啦。 因為呢香港是 under 咩呢，是發達國家嚟㗎香港。 係呀，所以蝕㗎。 係呀，咪所以我哋係喺呢個郵政係補貼咁大陸㗎。 嗯。 而家點解淘寶寄嘢嚟香港咁平呢？其實當中係有部分嘅郵費係香港政府係補貼緊呢一個嘅淘寶㗎。 肯定係啦，咪好似美國咁咯，我哋係 美國一樣啦，我哋同美國一樣。 所以美國佬而家就話我唔要平郵費啦，我要加郵費。實際上， 但係就益咗咩呢？會益咗 Amazon。 Amazon， 因為可能你會發覺啦，我喺京東或者我喺 Amazon 呢、這個淘寶買嘅嘢嘅郵費，可能同 Amazon 差唔多啦。 係 啦。咁同樣嘅嘢，我點解要幫襯淘寶咧？佢個目的就係咁啫嘛。 嗱，依個咧， 咁就真係打到巷戰嘅咯。如果係咁就， 喂，我覺得呢一樣咧，你真係要佩服阿 Donald Trump， 好似你所講， 睇到 detail 嗰啲， 好 detail， 可以喐到去呢個萬國郵政聯盟嗰度咧。我諗咧，嗱，依樣嘢我第一次聽，即係之前 Donald， 我都覺得啲惡 言。之前呢一個嘅， 我都唔知有呢個 regulation 啫，即係 之前奧巴馬完全冇 touch 呢樣嘢嘅， 冇。 係咁呢一樣嘢咧，嗱，就正正又中咗要害啦，中咗中國要害咩咧？你過去死所謂嘅世界工廠，你呢個所謂嘅阿里巴巴呢啲嘅電商，可以咧出即係將個生意做到全世界咁大咩？喂，其中一樣嘢， 你有數啊你？ 我補貼緊你 啊嘛， 你有數嘛？ 所以我就話呢個叫做中美貿易戰 ，Donald Trump 出招，迷面迷底股一個傳媒人士。 咩啊，大佬？ 估唔估到？ 唔係男定女？ 男嘅。 咩年代？我哋嘅年代咩 年代嘅？而家做阿頭嘅都係仲啊？ 張劍虹啊，仲做緊阿頭啊？ 趙應春啊！ 趙應春真係 擊中要害， 擊中要 害。我爭啲中啊！我想講黃應時嘅， 應時都係有個應字係嘛？ 係趙應春。所以嗱，佢呢個萬國郵政聯盟呢一鑊嘢咧，我估計咧就係生意佬先睇。看得到這個 angle， 政客是看關稅啊，這些 東西是對 咁。而家估計咧，就係、是、咧，有人話咧，就會趁呢個二十國峰會嗰陣時咧，就習近平就會同呢、這個Donald Trump 見面嘅。咁但你睇到好好笑嘅，而家《人民日報》啲評論員文章就話咧，我哋強國已經不屑咧，就用報復性嘅行為去對付呢個美國咁幼稚嘅嘢啦。 好啊， 咁我心諗，你當初唔係話嚟啊，打啦打啦咁嘅咩？ 誰怕誰？ 係啦，誰怕誰咁樣？但係而家似乎又突然間又話自己唔會報復行為咯，呢個幾好笑喎！我覺得唔單止唔會報復，我覺得而家實際上係佢根本上冇招喎， 冇招啊， 冇乜招。 你留意一下， 我哋一開始講 已經行到今日， 你同美國打呢場仗，你冇得打。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係人哋牌多係牌少嘛。 而家打到萬國郵政聯盟， 打到萬未完啊！嗱，我哋上次幾集都講過，仲有一樣嘢，我可以凍結你嘅貪官資產。已經凍結咗一個啦，嗰、那個公安局嘅唔知局長定乜嘢啦，又某個公安局局長啦。喂，依、這個已經係一個示警啦，依、這個就係中共最怕，即係作為官員嚟講，我最怕。喂，你凍結我資產，又令到我咧嗰、那個我老婆仔女而家喺美國嘅， 去唔到加州生仔，你子宮與加州好多 嘅，我理得你國家嘅利益啫，我本人利益受損啊嘛。 唔係嗱，你萬國郵政呢個咧就真係趙應春嘅，我話俾你聽啊！中國電商崛起咧，點解阿里巴巴、馬雲啊嗰啲咁犀利咧？佢唔係淨係中國市場啊，其實佢歐洲同埋美國市場係好犀利噶嘛。 如果佢個郵費一加嘅話，你好簡單啫嘛，其實領得關税啫嘛。 係領得關税。 你 而且咧，你 嗰個 cost 係低咗好多。 你美國而家威脅一撤出嘅話咧，一撤出嘅時候，我話俾你聽，冇咗美國，歐盟都會撤出。喂，咁點啊？我要 不過我應該咁， 我要繼續支，即係叫做用 我 哋嘅資助啊。 彭斯嗰段講話咧，其實係成個美國政壇，無論民主黨又好，共和黨又好。甚至乎是整個國務院都好呢，對於這麼多年以來呢，老共那個的諗住本來溝你 engagement， 等你能夠逐步成立在世界的價值裏面接軌呢，其實現在它是一個 turning point 來的，已經改變了。但我不信 這個 turning point 告訴你，絕對是習近平造成的。六四曾幾何時，當時世界都估計 佢會平反啊嘛， 唔係歐美會唔會制裁，長期制裁中國，咁、 okay, okay. 樣去鎮壓嗰個群眾運動。但係結果好快，馬卓安訪華， 嗯， 美國 MFN 當時 Martin 我哋過去游說，每年都係整色整水，實際上根本克林頓政府係唔會turn down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嘅， 嗯， 反而嗰陣時調翻轉，佢做咗啲咁核突嘅嘢，美國佬係唔會制裁佢，點解咧？因為當時美國人仍然相信 engagement 1972年嗰個體制咧。是可以令到中國和平演變的， 嗯， 所以你見到南巡之後到江澤民上場是中美關係最好的十年， 嗯， 江澤民朱鎔基的年代，因為他們知道，我相信鄧小平江澤民都跟美國佬交晒心了，他們就是親美派來的。現在實際上你看到的，你不單止一帶一路模式，你糾集了那班中亞一帶一路國家搞什麼上海合作論壇，跟著跟普京埃爾多安這些契弟走在一起，然後再加上那些咁嘅非洲嗰啲，而家中國係非洲最大債權國，非洲嘅債務五分一係原一單一國家係中共。喂，咁你美國佬嚟講，呢、這個就唔係話你 Donald Trump 中唔中意習近平嘅問題喎，呢、這個你係威脅到美國嘅世界霸權啊嘛。 唔係，你仲有咧中程導彈，中程導彈都係一個問題。你而家昔日蘇聯同埋美國簽訂一個叫做中程導彈條約，你個中國就猛咁喺度發展中程導彈，喂咁點搞啊？美國睇 住 綁 住腳，所以而家 cancel 埋， 唔使諗啦。依、這個咧事實上係㗎，連唔係侵侵年代，其實喺奧巴馬年代已經提出呢一樣嘢，就係話喂，我哋中受制於中程導彈條約，但係中國喺隔離喺度不停喺度發展。 你冇睇美國嗰啲 遠程導彈啲嘛？白 宮嗰啲咩經濟部嗰啲官員最好笑，佢話中國係屬於叫做寄生蟲式嘅體制， 嗯， 係寄生喺自由資本主義下面，利用自由資本主義嘅所有好處嚟發展自己。 其實標清 簡單一個英文， 係啊，係啊，所以就話佢 parasite 就係呢個寄生蟲，呢、這個係好外交上已經係即係。直情係話到你係地底嚟曱甴咁上下㗎喇已經。 唔係嗱，而家呢 Donald Trump， 但 係 中共都話我哋唔會反唔會報復喎。 而家 Donald Trump 呢又話宣布呢會撤出呢個中程導彈條約呢，我覺得依然是真係一件非常嚴重嘅事。 嗱兩樣嘢。 非常。 唔係呢個我反對。即係我反對，因為我係左膠，我從來唔相信透過軍備競賽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嘅。 嗱我會反駁你。 嗱，呢個我一陣反駁你，唔係我一陣反駁你，我可能同你嘅論點一樣，但我覺得依件我講你唔好反對我，依件係非常嚴重嘅事，係成個國際咧而家係陷入一個新嘅咩咧？這個新冷戰個恐怖之處係勁抽過昔日美蘇冷戰，因為而家 我冇反對 啦，係啊，我知啊，所以你人哋以為你反對我一樣咩？ 我同意你呢個宏觀嘅 係好大喎，而家成個世界係陷入一個非常危險嘅狀態。 其實新冷戰你的 reference 是什麼呢？是蘇共的華約集團對這個歐美集團 北約 集團。你現在當時你想想蘇聯的經濟增長 GDP growth 每年 6%、 嗯、 550萬常備軍人未加東德，只是單單是蘇聯、 嗯、 還有東德龐大的陸軍和裝甲部隊部署在歐洲、 嗯、 全面滲透歐洲，然後輸出革命。當時你想想你想想美國和蘇聯的角力远远比美国和中共的国力的对手强大很多，是不是这样说？当时的苏联加华约集团1989年之前，但是你想想列根当时是用什么方法来去摧毁这个苏联系统， 搞这个 星球大战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 第二，他知道根本苏联是纸老虎，他的经济增长是假的，是吹水的，督数的，然后他大量那些蘇聯有一帶一路的，其實就是華約集團咯。 波蘭啊，東 德巴羅 馬 利 亞、 烏加利亞嗰啲咯。嗱，我哋啲客觀分析一樣嘅，即係主觀嘅判斷或者價值嘅判斷唔同嘅啫。當年其實星球大戰計劃係假嘅， 係我同意。 喺度史提芬史匹堡搞出嚟嘅啫，係 空 呢個好叻㗎呢樣嘢， 係空呢一個蘇聯，等佢繼續加強呢個軍備競賽。 而家你睇到 跨國經濟， 係啦。佢嘅偶像 Ronald Reagan， 佢而家行緊 Ronald Reagan 嗰條路。我而家就係重新啟動軍備競賽。有啲人話呢個中程導彈條約係針對俄羅斯，完全錯曬。我自己覺得，因為呢其實連俄羅斯都曾經喺2007年就同美國佬講，喂，不如取消個中程導彈條約咯。 佢都唔叫要喎， 佢都唔想要，俄羅斯都唔想要， 因為大家都知道未來軍事衝突都係區域性嘅軍事衝突。 唔係啊，因為俄羅斯其中一個理由就係中國啊指住，但係俄羅斯係一定喺今次個美國宣布話佢想退出呢個中程導彈條約，佢一定要反對噶。 佢 要做長戲啊嘛！佢2007年嗰陣時已經話：喂，不如取消佢。 其實夾 Q 定㗎啦，我兩個 夾定 Q 佢啦 ，Q 佢啦。 呢條友仔成日十點鐘就話要走， 侵侵同阿普京夾埋㗎呢單嘢。嗱，你唔好當我飲醉酒。 唔係，我都唔係飲醉酒，因為點解咧？即係普京同 Donald Trump 咧。是即係真係交換底褲著 兄弟 兄弟嚟 大佬啊當從來咁訪問莫斯科玩咩女普京睇曬啦係咪啊佢未做總統之前 你咁清楚嘅 喂有報㗎華盛頓郵報都有報㗎、 okay.我哋 係俾蘇聯掌握曬嘅嗰啲嘢， 仲有啊， 有藏照添，有冇聽 過？大家要知道，今次呢個中程導彈條約昔日咧係要保護歐洲嘅，第一個撲出嚟支持侵侵退出呢、這個條約係邊個國家？英國， 嗯， 英國。喂，其實呢件事其實已經又係寫在牆上，成個歐洲雖然啦，德國又講嘢啦，有。 喂，我發覺咧，而家呢個時間咧，永遠都 係最多人睇啊！ 我知啊， 喂， 永遠都係十分。 上到4777， 喂，我投訴㗎，攬屎 777， 你不停都係十分。我約咗人10:30食呢個宵夜，有乜理由我個鐘同你個鐘永遠都係？ 唔係呀，哎呀，你真係睇錯鐘，你真係睇 唔係我講上面嗰個啊，永遠都係十分鐘二十 十四點二十分啊，博哥仔， 10:24 ，OK， 而家就4:08就爭去到4:07啦。 喂， 4777 冇啦， 爭三個， 你有咩賭盤啊？ 仲爭600多人嘅啫，大家留 個 豆友咧就夠4777噶啦。 喂，本土派，快啲嚟鋪頭。 唔係啦， 而家呢個就輪 睇住我同劉世良講咩？ 呢個五毫監聽噶啦，而家又講中美貿易戰啊嘛，你唔係講機啊嘛， 係， 所以就 快上啊，快上， 所以就對沖咗啲人咧就唔上得快啊，因為本土派走咗，咁 又五毫又上。 即係中間 offset 咗一扎人，可能嗰度起碼都60-70人。 喂，咁我幫五毛講下說話啦，好嘛？ 即係講下啲五毛啱聽得㗎。係 啊，嗱，中國強大，而家我哋大國崛起。 佢監聽我哋唔係聽呢啲嘢啊嘛。 係咩？ 佢要聽呢啲嘢，佢去橙新聞啊，去 HKG 啊，去周融啊，去香港電台啊，揾阿黃永英聽曬啦。 算啦，你冇得洗底啊，土霸。 佢要聽我哋啲堅料啊嘛，我哋嗰啲真係堅料網嚟㗎嘛，唔係中共嗰啲堅料網嘛。 我覺得今次呢個退出呢個中程導彈條約，固然係令到世界陷入一個危險嘅境地啦。 嗯。 但係第二呢，我自己覺得已經係好清楚 ，Donald Trump 以至我覺得唔係淨係 Donald Trump 嘅 agenda 嚟，我覺得而家係成個所謂嘅先進國家嘅 agenda。 同意。 根本就係要令到你中共呢，如果我威逼唔到你去按我嘅規則去辦事嘅時候，我就滅咗你，我就滅咗你。 唔按我嘅普世價值，因為點解呢？我總結幾點咧，大家有啲誤解對我以前嘅講法，就係話第一，我 engage 你，我希望你加入我呢一個嘅 陣營 經濟嘅遊戲規則， 即係以普世價值為嗰個嘅規範啦。 希望你能夠喺普世價值裏面咧係改變嘅，我都相信你能夠逐步改變，但係玩咗幾十年啦。你條粉腸都唔跟我呢個遊戲規則， 向背後行啲，即係淨向逆方向行啲。 第二，你仲要喺度搶我個位，包括你玩咩一帶一路啊，你喺南海又喺度衝突啊， 亞洲銀行啊， 係啊，嗰啲咁嘅嘢，其實係搶我一哥個位。嗱，你做二佬冇問題，做三佬都得，但係你嚟玩我美國佬嗰個 第一霸權的地位呢，我就要動你。 現在 Donald Trump 呢，我先用 Donald Trump 作為個 代名詞，因為事實上他現在是美國總統，他現在呢很明顯就開了全新的一張，這個所謂退出中程導彈呢，在中共的角度來說呢，他只有幾個可能性。一是呢就好像 Donald Trump 那樣，你加入我們的條約，是不是你一是就一起玩，就不好 一起 就控制，就是不好， 你不好就又是寄生蟲嘛。你用利用緊我喺國際協議裏面或者雙邊協議裏面嘅嗰個嘅規範唔可以做嘅嘢，而係你即係我等於我成日都話㗎，男仔打交佢就拳腳爭失乜都出得，左交就乜都唔出得嘅， 咁係好大鑊㗎喎。 係啦，就只可以呢好似西洋拳咁樣出右勾拳直拳，人哋就可以打下音打喉嚨乜都得，中共咪就係咁壯大㗎囉，佢係因為可以 bend the rule 嘛，佢係可以將個規矩將個扭曲㗎嘛。 而家中共呢，你一個就是你一係一齊簽署呢個中程導彈條約，由三加一，其實呢我覺得呢，我仍然認為俄羅斯呢其實呢係暗中喺度呢，就其實係想迫使中共一齊 暗通款曲， 暗通款曲 好簡單， 同美國佬 土伯一帶一路邊一個利益受損，兩個國家，一個印度一個俄羅斯，就係、是、咁簡單啦。 即係我哋 俄羅斯點會 俄羅斯？你估你驚佢驚美國定驚中國多啲咧？我覺得驚中國多啲。 我哋僆仔嘅時候成喺度鬧 IMF 同 World Bank，就係剝削啲第三世界國家啊嘛，又逼佢哋緊縮開支啊，甚至乎要佢減低啲社會福利啊，搞好自己嘅財政，搞好自己嘅外匯啊，一樣嘅啫。我覺得 唔係嗱， 鄧小平有一樣嘢係醒嘅，韜光養晦。唔好冇佢， 唔係好簡單啫嘛！而家我當你兩間都係財仔 ，IMF 係財仔，中國係財仔，大家一齊爭住借錢俾嗰啲非洲貪官。 咁我梗係揾 IMF 啦。 以前美國佬控制嘅 IMF 就係唯一獨市生意嘅財仔。係，你而家整間叫大傻哥財務公司，仲要揾啲中介何志平啊、周圍走去烏干達啊、剛果啊嗰啲，即係賣軍火、南蘇丹啊咁樣，然後勾搭人哋嘅政客攞嚟借錢搞一帶一路。好啦，你美國佬睇在眼中。我就受到呢個政府嘅呢個叫做高利貸條例所限制，又唔可以收咁多利息，又唔使成。然後跟住你嗰間財仔呢，原來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嘅。你睇何志平下個禮拜受審啦，你就睇到曬㗎啦，其實係 出事㗎啦。 佢乜都得嘅，原來又軍火，又換石油，又行賄，又送禮俾烏干達總統，乜都得嘅。咁你玩曬啦，人哋美國佬個心態就係、是、喂，我有紐約時報班左膠夾 Q 住我，我又唔做得嗰啲嘢。其實佢都想做。然後你中共係可以揾啲 agent 可以咁樣係撒呢籠蟲嘅， 唔係。 如果我唔打殘你嘅話，我輸緊嘅喎。 而且嗱，我唔知我有冇估錯，我仍然今次係美俄聯手，我認為大家唔好睇錯個成個世界局勢。我而家覺得係美俄聯手係抑壓中國。如果中國仲喺度發緊夢，諗住好啊，美國而家咁樣同俄羅斯反面啊，即係因為而家退出條約喺表嗰套咧，就係美俄喺度反面啊嘛。因為我退出條約嘛，我話俾你聽，好多資料顯示俄羅斯根本係好最其中一個 threat 咧，佢認為係嚟自中國。即係你頭先除咗講一帶一路之外咧，而家一帶一路死啦，仲有就係話俄羅斯一早已經 voice 收啦，就係話喂，我哋兩個就簽咗一條約，就綁住手腳。而家隔離嗰個中國咧喺度發展遠程導彈啊，大佬。 喂，差唔多啦。 是遠程導彈， 我約咗人十點三。 你行住先， 你行住先， 有啲嘢講下先。 繼續吹， 唔係，因為 唔係我次次都遲到唔得啊，大佬冇誠信咩？幾 次咁啊？點解你叫阿毛哥坐喺度坐？ 係啊， 唔係我唔係隻狗毛哥啊，大佬 嚇！你叫阿毛哥坐喺度，我擺支酒俾佢坐喺度做 operator， 不過佢又唔識做 operator， 可能飲下飲下自己攣低埋。嗱，而家最主 可能性好高。 最主要，我覺得大家對中美貿易戰咧，你不能夠咧。掉以輕心是什麼呢？就是覺得它是一個關稅貿易的問題。如果那個是一個世界領導權的一個角力的話，這一場仗呢，我估啊，你看列根和蘇聯的鬥爭拉十年的差不多是。那你想想香港怎樣自處，我不要說大家純粹是在吹水講國際形勢。香港你越發生馬海這些事件，越是給機會外國的傳媒 label 你是一個內陸的城市。咁你就玩完嘅。香港過去成功係因為我哋好似狐狸咁嘛，兩邊都係嘛，我哋又屬於普世價值，又屬於中國嘅一部分。咁樣你先至可以利用到中美由1972年開始到2012年呢段黃金嘅歲月。 嗱，當然我明白到咧，而家阿妹仔特首咧，基本上就冇咗個人自由意志噶啦，佢連反抗，即係唔係反抗，我應該話少少，即係叫做逆子，唔係又唔係逆子，唔知點樣。總言之，我覺得而家嗰個嘅阿妹仔特首咧，基本上就只係奉旨行事嘅啫。 嗯， 我覺得就係好似阿細良所講，而家咧又係啦，已經寫在牆上。整個全世界而家係以中國作為一個主要嘅針對對象。如果你唔按我遊戲規則，我認為佢哋下一步就係我要滅咗你。佢係淨係我嗱呢個我嘅意見咧，就係話有咩辦法？你仲可以有咩 option 啊？一個如果被視為一個嘅主力嘅惡，而且係美國視你為係一個。是我的就是想超越我。 你挑战我的領 導。你挑战我的领导地位的时候。在美国你看回他过去的历史，如果你是不听他之笛的话呢，他是会灭了你，灭了你未必灭你国家，但是他会灭了你，譬如说伊拉克那个的侯赛恩好，或者是那个 塔利班啊，阿富汗啦， 是啊， 这个卡达菲啦。 啊， 这个我觉得呢，他未必會用一個所謂的激烈的軍事手段，你看他對跟蘇聯對抗都是的，他但是他每一樣都是針對性的。 嗯， 你想想他由軍備競賽啦，到這個在德國的前線裏面跟華約的軍事對抗，就是那種所謂冷戰。 有一樣我想問你阿世良，你覺得今時今日中國的軍事力量跟昔日蘇聯比點？ 你 覺得你 要記住，我就話蘇聯嘅軍事力量唔係淨係蘇聯啊嘛，佢係有一個華沙公約國嘅集團。咁你諗下啦，東德即係話部署喺前線，面對住西德，東德嘅常備軍力係最強大嘅世界上係陸軍嘅軍力係。 係， 佢本身唔好話計蘇聯啊，淨係東德，你知唔知普京就係派住東德嘅特工嚟噶嘛？當時佢係咁樣出身嘅，普京係住喺東德嘅，其實。而東德你成個諗，你唔係淨係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而係蘇聯加東德嗰個軍事力量同今日中國冇得比。 冇得比。 當時蘇聯嘅核武啊， 係啊， 連美國啊都係同佢咁上下嘅啫。 係啊， 你唔好以為蘇聯嘅軍力係流嘅，嗰陣時佢個經濟係流嘅，佢個 GDP growth 係流嘅。 好似你講蘇聯仲有一個叫華約，你諗下今時今日嘅中國仲有邊個？北朝、北韓 都走啦，自己 北韓都走緊啦。 Donald Trump 眉來眼去， 你諗下而家中國仲有乜嘢嘅叫喺？如果真係發生軍事衝突，你係中國對付緊幾多個國家？你知唔知？所以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話，昔日點解呢個所謂嘅美蘇冷戰嘅時候咧，美國係要用一啲咁嘅條約嚟去叫做大家唔好擴展嗰個軍力啦。今時今日美國也都睇在眼裏，我要喐你就喐你啦，中國。所以你咪咯，呢、這、一個嘅習近平啦，你呢個嘅叫做主持嗰個嘅港珠澳大橋開幕之前嗰日係咩？美國啲軍艦啊， 駛過呢個 駛過呢個嘅台灣個海峽嗰度 啊， 佢根本係挑釁 明 你啦，擺明 而家偵察機一路喺南海上空嘛， 係啊， 好簡單嘅啫，我成日都話。你要記住，解放軍總有一班人咧，係洗到腦咧，以為自己咧係強國崛起嘅，所以佢一定會作出一啲嘅所謂還擊嘅措施。你見到中國成個外交陷入一個咁嘅困境，喺中美貿易戰裏邊，你諗點可能想像得到瑞典嗰三個刁民係會令到外交部出聲同瑞典交涉啊？ 嗯， 嗱，你想像唔到嘅一單咁即係完全不成比例嘅事， 嗯， 而竟然。駐瑞典的大使是會出聲的。 嗯。 咁你諗下中共而家個官僚系統陷入一個咩情況，就係叫做揣摩上意。 嗯。 其實同林鄭月娥係一樣嘅，全個中共官僚系統就係揣摩習近平想我點。 嗯。 然後我要 react、嗯。所以嗰三個刁民佢都未掌握個事實就走去喐瑞典㗎嘛。 嗯。 跟住 BBC 嗰條友走去踩場喐啊李柱銘咪又一樣囉。 嗯。 跟住咪又要提出同英國交涉囉。就是说整个外交系统已经放弃了专业的判断，作为一个专业外交官，你明知现在跟美国佬开战贸易战，你不可以再表现出一种这样的狂热民族主义形象，你这样只会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但是他们 不怕，我要揣摩了老习想我点先，如果我不敢亮剑的话，我会不会受把先，那好了，然后你才决定自己怎么 react， 那你的外交专业判断就放低了，你说喂 譬如好簡單，你話喂文清咗嗰三條刁民係咪碰瓷先啦、啊、咁、嗯、都係唔好啦，表態遲咗嘅話跟唔上形勢。 嗯， 呢、這個就係全個中國而家嘅面對局面。呢種情況會咩呢？會有一啲解放軍裏面嘅部隊嘅人自己會搶姜出嚟，會同美國進行軍事衝突。我所話兩年之內中美有軍事衝突嘅原因，唔係話中共中央軍委落命令，指使南海艦隊去對付美國嘅第七艦隊，唔係呢種嘅衝突嚟嘅，一定係美國嘅偵察機俾某個飛機用導彈打落嚟，或者美國用導彈打落呢個中共嘅戰鬥機， 就好似孔林林咁咯。你有機會唔係真係有機會， 絕對唔會係習近平落我打，不過就會係因為你成個政治體制陷入咗一種個人崇拜同埋狂熱民族主義啊嘛。嗰啲係會自把自為嘅，所以我成日講六七六七就係咁嘅意思。喂，港澳工委嗰扎鄭啊呢、這個啊而家工聯會一個咩鄭耀堂啊呢啲，陽光啊呢啲。他雖然是阻話想提早逼中共收回香港，他都是揣摩上面六六年文革派的班友，即是聶元子的班友，不是毛澤東，不是周恩來，因為六六年六七年文革派奪了權的外交部，陳毅啊廖承志全部靠邊站的，咦，我就做事咯，我就做先咯。好了，跟住你說周恩來知不知道大鑊呢？他知道的，但他為什麼不 calling 呢？槍擊沙頭角，因為他知道如果我 calling 我就會得罪文革派嘛，咪讓主彈飛一回咯。習近平陷入呢個局面嘅啦，我話俾你聽，即係話中美軍事衝突唔係話飲完紅酒之後就判斷佢兩年之內會發生。你只要了解中共呢種嘅政治文化，同埋佢哋個成個黨嘅政治行為，你就知道嗰種阻禍咧係殺唔停嘅。其實，你望翻轉頭啊，從1949年開始，唔好再早啲，由遵義會議之前開始，中共嘅阻禍係殺唔停嘅，因為冇人會願意去殺停佢。個個都話、啊、好啊，去啊！其實叫做咩啊？捧殺你習近平。如果你係習近平嘅政敵，佢喺度耀武揚威嗰陣時候，你會唔會 call 停佢咧？唔會，仲要幫佢加柴加火啊！用佢嘅講法叫做咩啊？眾人拾身就柴火高啊嘛，咪幫你添柴添火咯。 但係另一樣嘢嗱，呢、這、一個咧，其中一個現象就係話，哦，你係皇帝嘛，咁你乜嘢？ 你要打仗嘛？ 打仗嘛？咁樣。 咪咯， 但另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而家你睇翻，從中美某叫新冷戰揭開咗嘅嗰種嘅，你睇到中共而家陷入一個咩嘅處境咧？佢係咪一個嘅叫做完全係一個嘅被動嘅狀態？ 同埋你嘅戰略目標係乜都唔知 道，唔知啊！而家只係應付嘅狀態。 應付係啊， 所以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大鑊嘅局面嚟嘅。即係當嗱，你又唔知你起初嘅時候，大佬你知道。你美國是一個什麼對手啊？大家人哋手頭上有十張牌，你得三張牌， 還要兩張是流的。 好啦，現在你看到中國呢，你剛才不是說的，就說我們現在就不什麼話，剛才說不會採取報復性行為，就好，即是美其名是這樣，根本你沒有牌出嘛， 你怎麼報復啫？ 完全是被動。好啦，被動的狀態，挨打的狀態，我睇下你挨幾耐，你嘅經濟可以頂幾耐？ 我諗佢而家等咩咧？ 而家經濟要 等 美國中期選舉。 係啦，如果支持 Donald Trump 嘅州份失利嘅話咧，佢就意圖咧就係咁樣咧造成一個局面咧，就令到 Donald Trump 咧就 step down。 所以呢幾個星期咧，事實上係全世界局勢嘅好重要，即、就、係、是、個轉折點係一個好重要。 嗱，你問我，如果即係、就是、你哋呢個賭局都影響深遠嘅，如果你贏咗，民主黨喺眾議院攞唔到控制權，共和黨繼續 咁就 強勢， 係啊！ 我話俾你聽，中共捱多五年捱唔捱得住咧？呢、這個都係問題，真係嘅。因為美國佬係癲狗性格，佢一係唔喐你，佢喐你就喐到你倒，喐到你倒底嘅，其實係。 因為共和黨始終係鷹派。在整個國際政治當中是 唔係，同埋佢個 machine 一開動是不會停的，很多人以為呢 war machine 也好乜都好可以隨時可以叫停，是不會的。因為你要知道你看反恐戰是看到的，即是喐呢個侯賽恩，根本是邏輯罪狀來去喐佢的。所謂大殺傷力武器呢個是邏輯罪狀的。所以你看到而家今時今日歐盟散散地，因為呢個脫歐問題，因為呢個難民問題，歐盟內部有矛盾。然後跟住你睇到亞洲曾經被美國放棄嗰啲流羅，而家全部歸隊啦。日本、韓國、台灣，嗱我諗文在人下一次係贏唔到噶啦，一定係右翼上場。韓國嘅選舉之後，咁你然後而家民進黨嘅台灣，然後跟住埃爾多安 嚟香港睇完癌症之後，我估都唔擺得耐。菲律賓親華嘅埃爾多安係，我估下一鑊又係親美上台。嚟而家印尼大選之後，會唔會推翻啊？印尼已經講緊啊，會重新檢視印尼啊，所有一帶一路嘅項目，即係好似馬哈提議咁樣啦，又會冧噶啦。所以佢全面美國翻嚟，佢唔係淨係軍事啊，我話佢係全方位嘅，經濟、政治、軍事、社會、文化，全部一齊嚟。好啦，你成個東南亞，喂，佢翻以前嗰套啫嘛，即係顛覆人哋嘅政府嗰套啫嘛，佢扶植曬嗰啲嘅親美政府上台，喂，你一個冧下，一個冧下，一個冧下，你嗰啲一帶一路項目就呆壞帳噶咯，全部都係，你仲叫我哋投資？ 嗱，仲有我自己覺得，就算11月嗰個嘅中期選舉，真係咧，因為共和黨係失利，但係呢個唔代表 Donald Trump 要落台噶噃，嗱。佢仲係總統喎，你仲有兩年幾玩喎， 玩殘你都得㗎，仲 有兩年幾玩你喎，老沈講，除非咁啦，我老友記楊天命佢嗰本運程書講話Donald Trump 有被行食嘅危機， 習近平冇人喐㗎， 即係咁啦。如果我都話啦，就算11月呢個中期選舉共和黨失利，當然如果共和黨冇失利嘅時候咧，仲大鑊啦，中共會仲大鑊啦。我自己覺得咧就話，你而家咧有啲人咧係睇錯咗一個嘅，我自己覺得係睇錯咗一個形勢咧，就係話，當你唔係好認識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咧佢唔係一個癲人嚟噶，我覺得佢唔係癲。你就算今次佢退出好多國際組織都好啦， 計算過曬嘅， 佢全部計算過，而且背後有一個好嚴謹嘅邏輯，係 rationale 喺背後，利益優先。 美國有利益優先， 呢個係佢選舉嘅承諾。 係啦， 美國優先嘛，佢全部都係計過曬。佢所以我就話佢 keep 到個民望係因為美國人接受佢嗰套。 佢就算去到呢個郵政聯盟呢一樣嘢，你都真係佩服佢咧。 睇到咁細咯， 睇到咁細， 連郵費都睇埋，仲要趙應春一嘢就照埋你要害嗰度。 我唔係認同呢個人啊，作為一個所謂左翼分子我唔係認同呢個人，但我只係一個政治分析。你唔好當佢傻，你唔好當佢癲。佢所有嘢嘅背後，全部都係所謂嘅美國 Great Again， 要令到 呢個就係中共一路對美國一個錯誤嘅認識。你睇彭斯嘅演講咧，其實佢多多少少都係咧，對即係指責中國人對美國嘅一個錯誤嘅認識嘅。即係話我從來冇做過壞事對你，你哋班契弟咁樣對我。但實際上你諗翻轉頭，佢哋一路都以為 Donald Trump 係一個佢競選嗰陣時發動嘅華僑啊。同埋領事館發動當地嘅華人去投 Donald Trump 嘅，因為佢覺得係生意佬嘛， 生意佬嘛， 生意佬就梗係揾個女婿開間公司，然後就嚟勾生意。共產黨我最中意啲女， 佢又中意用佢啲親戚啊嘛。 共產黨我最中意啲類貪腐領導人嘅，點解咧？就係你唔貪咧，我都唔敢用你啊。你貪嘅話先至有計傾啊嘛。佢以為係咁啊。好啦，而家跌曬眼鏡嘅原因咩咧？因為整個對中共的強硬政策不是源於 Donald Trump 的嘛，是源於整個共和黨裏面的核心利益，覺得根本中共的崛起是損害美國，所以那個是一個朝野共識來的，這個就算換了彭斯佬換了誰上去都只會更惡劣。 還有我要告訴你，你如果追溯回奧巴馬，其實奧巴馬很多事都是 voice out 了的， 沒做 到，不過他沒有做而已嘛， 重返亞洲就 是他沒有做到而已嘛，或者佢用咗有啲嘢就用咗唔同嘅方式去做，佢同阿 Donald Trump 即係手法上嘅不同，係方法上嘅不同。 但係嗱，佢個反應亦都好奇怪嘅。當美國對佢越 hostile， 佢對台灣同對香港亦都更 hostile。中共啊，你睇到嘅對蔡英文政府 hostile 啦。而家你見到台灣駐港代表到而家嚟唔到啦，一路唔批嘅簽證啊嘛，特登㗎，我覺得係，因為總之就係綠營執政嘅就唔 Q 彩嚟，佢根本唔嘗試諗住去統戰呢個民進黨添。對香港亦都係一樣，係咪？但係大橋典禮啊，你泛民 直情唔俾你出席。嗱，呢個又係啊，我哋都冇講，就係、是、呢個咧，就係你係 imagine 唔到咧。今次係第一次啊，即係講真，成個泛民，成個泛民唔邀請你出席， 因為習近平嚟啊嘛，所以咪唔俾你出席咯，驚你示威抗議啊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你睇到，好多人話只要中美打仗，香港嘅店其實唔係，香港都會經歷一個艱難嘅時間，因為中共係會對香港更加控制得更加嚴厲。而在這個控制的過程裏面，如果你說招土的話，就真的招得了，這個就先至是你要 sit tight， 就是說當那個形勢越來越惡劣的時候，香港人更加要 sit tight， 其實 是啊， 因為你走錯一步就玩完了，你泛民也好，什麼都好，立法會也好，什麼都好，因為他已經去到沒有底線了嘛， 佢可以去到乜都可以做，亦都唔需要解釋嗰陣時。所以如果你話 要保留翻你嘅力量喺度， 即係你要所謂等佢撲街嗰陣時，你都要睇到先得㗎。你真係要坐喺度睇到佢撲街先得㗎嘛？你話幾時咧？冇人講得準嘅呢樣嘢。但你睇蘇聯一個咁強大軍力嘅一個華約組織，同美蘇對抗呢十幾年嘅時間裏邊，係突然間喺北京嘅民運射咗去東德，係德國引發。嗱，真係冇人諗到嘅。八九民運開花結果不在中國土地，而係在於喺德國嘅土地裏邊，係令到東德萊比錫嘅居民受到北京嘅學生感染，係冒住死，因為共產黨當時嘅韓立克，即係呢個 DDR 嘅領導啊，係落咗死命令，星期一上街遊行格殺勿論噶嘛。所以當時嘅萊比錫嘅居民係寫定曬遺書嘅，上街之前係諗住死嘅，其實佢哋係去抗議呢、這個即係當時嘅呢個韓立克啊。是沒有人估到六四民運最終遍地開花在歐洲。 是啊，所以這個歷史呢，我說或者政治的進程呢，你估不到的，你 predict 你估不到的。同埋那個脆弱性的崩潰，你看羅馬尼亞受西斯鼓，他還以為人家鼓掌的，在個廣場那裡 是幾條友開始噓他，然後跟著噓啊噓啊不對路，跟著撇了，跟著隔離那些又不給他撇，所以我就說 估不到啊。 有些東西我們看下去好像很沒有希望，好似覺得香港好似絕望咁，甚至我諗好多年青人覺得。但係當佢倒台嚟嗰一刻呢，其實你係睇唔到，我哋只可以有嗰個思想、心理同埋行動上嘅準備。香港點樣可以保存返我哋係一個咁多年以嚟一個自由貿易港，一個高度自治嘅城市。 你而家呢雖然估唔到，但係有跡象，你只係估唔到幾時嚟。我覺得中共呢而家係有中國嘅內部形勢咧，有好多跡象係出現咗嘅，包括咗咩咧？佢個經濟咧，其實我哋上次都提啦，用電量係大幅下降啦。 而家調低咗咩啦？個經濟增長嘅預期啦。 啊，咁第二咧，你睇到嗰個嘅股市係開始向下啦，而話好似話嗱，我就唔係好追股市，因為我已經冇失放曬啦早。但係咧，據說咧，佢嘅股市咧，比起年初二，即係 跌咗 30%， 跌咗 30% 或者唔知四分一定 30%。好啦，然後跟住你睇到近期撐市撐一撐，跟住又跌翻落去啦咁樣。好啦，當然仲有一個實體經濟咧，其實股市 OK， 股市都會有影響，但係 財富效應嚟嘅， 成係個財富效應啦。但係真真正正係睇個實體經濟，你睇到美國而家係根本唔會放過你，佢係攻擊緊你嘅實體經濟，包括頭先我講嘅時候郵政聯盟。 喂，那個是影響大量的中小企的。 是啊。 你不要講笑，淘寶是講緊中小企，不是講緊大廠商啊。 是啊。不 是講緊旅業啊、汽車胎啊那些啊。 嗱，你關税加埋而家呢個油費咧， 嗰啲製衣啊，嗰啲嘅中小企輕工業啊， 你令到成個中國過去以平，即係打暈全世界以平，而家再冇依支歌唱。而家你都睇到好多廠根本就已經撤離中國。 嗱，我話俾你聽， 有好多 project。我有個朋友做影視製作嘅，佢而家話成個中國嘅影視製作基本就係 hold 住。 如果唔係嗰啲契弟王祖藍，點會話翻翻嚟香港推廣 香港推廣本土乜？ 推廣本土文化、講中話，大佬呢啲咁嘅契弟。 Exactly 咯，你其實王祖藍係一個，亦都係一個 indicator 嚟㗎。中國真係好唔掂，因為王祖藍都要翻嚟香港。 第一，佢限制咗你嗰個人工唔可以多過1000萬嘛。 仲有追税， 跟住追税，跟住仲有審批，嚴格審批嗰劇本啊！ 唔係咁，我你依所有仲有6% 加到40% 嘅税嘛，所以高薪人士、啊， 仲有拉埋嗰啲老婆仔女做真人 show 又拍唔到啦嘛！ 啊，咁呢啲咧嗱，頭先講黃祖藍翻嚟香港 拍 廣東 好啊， 拍廣東話片， 大家千祈唔好睇呢啲，一定要懲罰佢，我話俾你聽啊！ 呢、這個絕對係一個 indicator of 中國裡面而家係幾咁唔掂。 是咪以前 你如果搵錢，以前話搵人民幣㗎嘛。 以前你話班友喺大陸咁掂嗰陣時候，你點樣睇香港啊？你點樣踩香港啊？點樣話香港人啊？好啦，到而家大陸唔掂啦，返轉頭嗰陣時呢就扮香港本土。呢啲仲契弟過劉德華，我話俾你聽啊。 嗱，我就有興趣就係話佢黃祖藍現象所顯示出。 仲有幾多個黃祖藍排住隊。 係有吧。顯示出中國而家個經濟係幾咁實體經濟係幾咁唔掂，而我另一條線就係我有一個喺裏面做製作嘅香港人，佢話俾我聽，基本上大部開 hold 住咗，本來開緊嘅都 hold 住，因為點解啊？你最簡單啫嘛，你而家突然間成個政府 改元易切，由六所謂高薪人士每年嘅年薪40万人民幣嘅，你就由 6% 加到 4% 税。 冇水啊嘛， 冇水嘛， 點會范冰冰都要攞出嚟推禁？基本上就係黑社會捉佢入嚟，然後拗一輪之後，跟住就問佢攞錢，去到咁嘅地步。 係啦，你裡面根本而家係根本停頓曬，好多嘢都係停頓曬。你諗下佢可以撐得幾耐？ 但同埋你要記住，中國嘅工業出口咧，其實佢個 profit margin 原本係好低嘅啫。譬如做 DVD 機啊，譬如做嗰啲嘅， 係啊 ，profit margin 好低 啊，係啊，電子產品好 單位數字， 譬如你呢啲咁嘅叉電線啊，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個 profit margin 真係低到不得了，同做 T 恤差唔多。所以你只要佢個價格一有少少成本一增加咧， 係啊， 其實佢就會失去個競爭力㗎啦。大家唔好以為製造業強國，好多國家做過製造業強國，但係衰落得好快嘅，其實係，嗰啲嘢佢係追逐緊生產成本啫嘛。 係，所以佢嗰個只要個成本略為增加啲啲咧，佢就會好困難。 而家好簡單， 而家唔係略為增加啲。 嗰個 iPhone 嗰個耳機啊，嗰個藍牙嗰個耳機啊，iPod AirPod 啊，已經個生產商已經搬嚟中國啦。 係啊，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好快，如果你要供應嗰個 gadgets 俾蘋果嘅話。佢可能嗰個生產商就要搬嚟中國，甚至國台銘啊，嗰個生產基地啊都要離開中國啊，可能係要 跟住 翻返去台灣啊， 咪做成失業潮啦。 唔大佬，你嗰啲國台銘啊、蔡志明嗰啲玩具廠嗰啲、 啊， 一講講請幾萬人噶，成、 啊、 個城係佢嘅工業城嚟噶，係係好、 嗯、 恐怖噶。如果一玩完嘅話，係講緊係唔係講緊幾千人嘅工業失業啊？係講緊幾萬人噶。 咁所以呢個叫骨牌效應啦。我成日話。如果一個咁嘅國家，譬如好似中國咁樣，由於你嗰個成個制度個畸形咧，如果只要睇幾時發生嘅啫嘛，一樣嘢，呢、這個世界咧所謂嘅天理循環係咩咧？乜嘢嘢都係有邏輯嘅，乜嘢嘢都係有常理嘅， 同埋 有歷史嘅尷尬嘅。好簡單，蘇共崩潰有幾個元素同中共係一模一樣 啊。 第一，個人崇拜、獨裁統治；第二，黨內繼承制度、黨內鬥爭。第三就是一個嘅龐大嘅軍事競賽，第四就是一個海外嘅債務，海外啊，唔係講緊國內嘅債務。 嗯， 蘇聯就係咩咧？好多喺東歐嘅國家嘅債務。 嗯， 中共而家越嚟越多一帶一路嘅債務，所以香港係會成為提款機。我成日都講。 嗯， 點解會火拍央企、火拍香港投資一帶一路項目，將一帶一路項目變成證券化，將佢資本化之後就叫香港人買，係另外一種獨債嚟嘅。所以呢啲嘅方法佢會用香港去頂啊。 嗯， 蘇聯係冇香港嘛。 嗯。 但是中共是會用不斷利用香港的金融中心去頂這些東西的、 嗯、 所以個過程未必有蘇聯的倒台那麼 dramatic、 嗯、 但是那個過程是很慢，好像晚清崩潰一樣。我經常預測中國的資爆呢不會是蘇聯式瓦解、 嗯、 而是一種晚清90年的崩潰方式、 嗯、 我們有生之年都未必看得到，但我們會經歷緊個過程。你想想《延禧攻略》裡面所說的乾隆是盛世啊嘛， 嗯、 但系因为由乾隆到光绪系几耐？90年啫嘛， 嗯、 跟住就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跟住光绪，跟住溥仪啦，宣统，嗰、那个时间我相信个速度就系咁啦，因为佢而家都睇到噶，佢不断印银纸啦，不断用一啲嘅 佢个内需市场 经济定律嘅方式去顶啦， 系啦，佢内需市场 国家队啦， 靠印银纸咯， 用行政命令控制股市啦，等等呢啲方式去延遲，將佢推遲，將佢推遲，一路推，每一次嗰個累積出嚟爆發嘅能量越大，等於火山爆發一樣，你撳住佢嘛，封住佢個火山口嘛，佢喺度裏面滾下滾下滾下嗰陣時，個出即係積蓄嘅能量越大，佢爆出嚟咪越犀利。 但係咧有一樣個變數咧，個變數喺邊度咧？就係、是、如果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內。嗰、那個嘅所謂嘅美中軍事衝突咧，突然間有個 idea，、 嗯、 有個 idea， 我總會有嘅，總會有嘅。 向美國嗰度咧嘅軍艦發出一個嘅導彈，唔知咩導彈定係乜嘢，再炮彈啦嚇咁樣。嗱，我自己覺得咧，美國就驚你唔嚟， 佢想你嚟嘅。 我想你嚟啊！ 咪珍珠港事變一樣咯。 我而家想你嚟啊，所以佢嗰個成個嘅軍事挑釁咧，美國嘅軍事挑釁咧。佢係都睇到你嗰個成個軍事嗰個力量咧，同昔日蘇聯係冇得比。美國就，但我又唔想我主動打你，我一邏輯罪狀咁，喺度邏輯罪狀。 但係我覺得蘇聯同中共嘅分別咩咧？蘇聯好清楚知道唔可以同美國開戰，所以佢嗰個軍事力量係一個常規軍備攞嚟阻嚇性。 啊， 大家即係對視嘅啫。 嗯。 但是中共那種民族主義式的洗腦是會令到解放軍裏面那些戰鬥機的駕駛員也好、軍艦也好或者導彈那些司令員也好呢上腦、 嗯、 那種民族主義上腦就會禁制的了、嗯、我告訴你 咁咧禁制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又覺得就即係呢個就會係其中一個可以令到成件事縮短咯。中共必亡噶，你如果同美國打仗，你冇可能贏嘅，其實冇可能贏嘅，根本就 好啊嗱。今晚咧就有兩樣嘢同大家講下嘅，就講到中美貿易戰就到此為止啦。咁、 嗯、 第一樣咧就係咧，頭先我哋一開始講過咧就。今晚歐聯咁呢我就有啲 tips 送俾大家啦。點解呢就係、是、呢見到大家咁踴躍捐助我哋。咁呢就呢、這個機密嚟㗎。咁好多人呢就會今晚會睇呢個曼聯對祖雲達斯嘅。一定係開勢嘅呢場波。咁你如果想大嘅呢客勝係咩呢就係、是、年青人對華倫西亞呢場波好大機會中啦。客勝開大比數。記住啦我剛才兩個 tips， 如果你睇波嘅鍾意睇嘅就係曼聯對祖雲達斯就開勢嘅。開大比數上落嘅年青人對華倫西亞就客勝。咁兩場嘅啫我俾。咁大家如果你捐助咗嘅話就可能隨時翻本有突添其實。咁第二樣呢就好多聽眾呢就之前我哋喺節目裏面呢就講過嗰個嘅二月。去北丹嗰個嘅一齊約埋一齊去北丹玩嗰個嘅安排，咁咧就我哋會北丹嘅旅行社就會聯絡大家噶啦，即係曾經喺我哋 PM 過俾我哋，即係表示你會有興趣 join 嘅話，咁咧就嗰個費用咧就係32,000蚊，咁我哋咧就係全程咧係住呢個四星級嘅酒店嘅，咁因為咧呢、這個北丹咧係有一個嘅最低嗰個消費安排嘅政府，就係$250一日嘅要。咁、呢個就俾政府嘅。咁但係通常嚟講，佢呢啲咧就會安排三星嘅酒店。咁而我哋咧，因為即係嗰個旅行社本身同呢個北丹嘅政府亦都關係相當好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即係如果係我哋去嘅話，就 upgrade 去一個四星嘅酒店，亦都會咧就係、是、特別地咧，我哋就會喺呢個北丹嘅山頭咧，喺 Ponata 咧就會 wild camp。 嗯， 觀星啊，哇，好靚啊個天， 嗯， 全部都係星星嚟嘅，因為佢嗰度冇光污染，咁就我哋有兩日咧，就喺呢個 Ponata 嘅山頭嗰度觀星，咁就因為有阿邝永孫去呢個監工咧，所以咧呢個營地咧嗰啲嘅排污啊、廁所啊等等嘅安排咧，都已經逐步完善嘅咧，其實，即係大家 wild camp 最怕就係我諗港女就最怕咩咧？冇廁所，或者要 廁所污糟 喺野外裏面咧，就驚夜晚我哋成日擔心去廁所踎低嗰陣時碌咗落衫，又或者踩到地雷，又或者咧係呢、這個即係嗰個營地喺個帳幕隔離去廁所，咁啊成晚呢個輾轉反側，聞到呢、這個即係呢個咁美味嘅呢個自然風味，咁所以咧就全部咧我哋都會咧安排好曬嗰啲嘅排污啊同埋。廁所咁二月去咧，因為我哋係遷就嗰個嘅有一個叫做全個北丹最大最有趣嘅一個祭典，就係、是、喇嘛嘅跳神啊！我哋叫拆秋祭典，就喺 Ponata 中 Ponata 嘅堡壘，即係皇宮裏面舉行嘅。咁咧有好大張嘅曬大佛嘅呢個蓮花生大士嘅唐卡咧，有我諗成四五層樓高咁垂落嚟嘅。咁然後前面咧就會有一啲嘅喇嘛。即係如果睇《延禧攻略》裏面咧，最敗筆係咩咧？從來你見唔到喺皇宮裏面咧有呢個喇嘛嘅跳神，但係滿洲人其實就係信呢個藏傳佛教噶嘛，因為佢同蒙古、西藏係聯盟成為一個管治階層噶嘛，大清帝國。 我冇睇《延禧攻略》， 冇睇啊！咁你要睇下要。我從當初都好反對人睇嘅，後屘發覺都有啲嘢學，係 嘛？ 係啦，咁啊講埋呢個不丹嘅安排。咁所以如果咧旅行社聯絡你哋嗰陣時咧，你哋唔回覆嘅話，就會氹俾下一個嘅。呢、這個參加者㗎啦，因為人數咧其實就已經超出咗我哋嗰個嘅可以應付嘅範圍，咁所以咧就而家 waiting 嗰啲就會一路騰上去，一路騰上去咁樣。咁所以如果你PM 過我哋話會參加嗰啲有聯佢旅行社聯絡你，你好快啲回覆佢啦。咁咧因為我哋就到十月底咧，點解我要喺度要同大家講咧？就十月底我哋就會截止報名啦，因為嗰啲機票啊、酒店啊唔 hold 得咁耐，我哋要即係俾個名單去。咁另外就係我哋嗰、那個旅遊車嘅安排呢，我哋係會坐中型嘅旅遊巴， 即係 Costa 嗰啲15人嘅旅遊巴。咁我因為唔想將行李擺上去車頂，我哋又另外再安排多兩架嘅行李車，就係嗰啲後面有個即係 truck 可以擺行李嘅。咁就兩架行李車，再多一架係私家車呢，係載我哋工作人員。咁我哋今次啱啱我去嗰次呢，係12個不單嘅工作人員嘅。對28個人。咁點解呢？因為我哋登山喺高原登山呢，就差唔多一個對一個咁樣。即係如果你體力唔好呢、有高原反應呢，可以孭返嚟。 你上次有冇啊？ 我梗係冇啦，我唔肥。嗱，你試下啦，我 sponsor 你。 你肥。 你試下跟埋一齊。 你 鬥快爬到上去。 係咪啊？ 全人見證。究竟陶君衡行得快，定係徐少華行得快，定係我行得快呢？ Total 來回7個鐘頭。高原登山2800去到3200。 你有著數啦，你去過。 冇著數㗎。喂，肥仔更加容易高原反應㗎喎。喔、 啊。 係啊。敢唔敢試下呢個挑戰啦、啊。 諗諗。 諗諗去啊。咁呢就我覺得一生人真係要去一次喺高原登山呢，唔係淨係嗰個自然景觀，而係你即係自己克服到嗰個嘅即係挑戰啊，嗰種嘅滿足感係好大嘅。今次我哋返嚟呢，好多即係我哋再聚會嗰陣時呢，好多嗰啲嘅城寨人呢同我講都係話，佢哋覺得最 impress 就係喺富裕寺登山。咁所以特別係因為呢，而家你知南亞嗰兩個國家上次中印在朗洞地區衝突是因為不丹的嘛、其實朗洞那裡是不丹的嘛、不丹就是因為傳統是印度的保護國來的嘛、它的國防是由印度負責的嘛、現在中共就一路將它的手伸入去不丹和尼泊爾、就跟印度爭奪那個對喜馬拉雅山地區的控制，所以呢它就要準備建條公路堆入去不丹那裡、那就大鑊了，就是說大陸的遊客呢 就 會忽咗成個不丹 一車一車嚟， 你收$250阻唔到佢哋 啊！ 老娘有錢啊嘛 啊！ 我去到不丹嘅皇宮，你跳喇嘛舞，我跳 大媽舞， 大媽舞，我唱紅歌都唔知幾有型。 嗯， 咁所以我就話，如果有機會要去嘅，就要早去嘅呢啲地方真係。 嗯， 因為我見到好多被緬甸啊、柬埔寨啊呢啲咧，全部已經咧真係淪為大媽國啊！真係。 嗯， 連招牌都變曬中文招牌。 嗯， 緬甸係變得最快嘅。因為昂山素姬是親華，所以你見到現在他根本不在意你那些什麼拿回去那些什麼聯合國和平獎啊什麼挑東西，不是諾貝爾和平獎啊那些， 這個人真的令我很失望。 他過河了啦，其實已經是、所以你說什麼羅興亞人啊什麼他都不重視，根本他不覺得那些東西他站在軍政府那邊、你見到他現在最近不是判了兩個路透社記者重判、入獄的、一句聲都不出、你說羅興亞人牽涉到民族問題呢，咁你重判記者呢個問題呢，係咪一樣一聲都唔出？所以我就話你成個一帶一路嗰個擴張係會令到過去我哋旅行覺得佢有本身民族文化嘅地方好快個面貌會改變嘅、會變成中國式嗰種好庸俗嘅消費主義、其實一帶一路嘅輸出唔係淨係一種經濟侵略，而係一種意識形態同埋生活模式嘅輸出嚟 嘅、 我去上次去暹粒啊，去柬埔寨吳哥窟嗰個城市，成條酒吧街係播東莞式嘅 disco 音樂，人哋以前係一個法國嘅，因為法國殖民地嚟嘅柬埔寨，以前暹粒本來就係一個法國風情嘅一個小鎮嚟。我十幾年前去嗰陣時仲係，而家已經變咗東莞啦。跟住我 friend 喺非洲翻嚟，佢話塞內加爾嘅首都同東門係冇分別嘅，原來係而家喺非洲啊、西非啊、Senegal 嘅首都啊、達卡係同東門、深圳東門係冇分別嘅，只不過啲人係黑色嘅啫個面。咁你諗下，所以我就話不丹呢啲地方呢一定要把握，我估不出五年之內，我唔知呢個皇室可唔可以守得住，因為佢開始民主選舉，好多政客呢會容易收買嘅其實。即係佢而家係 monarchy， 即係所謂嘅皇權制度，但係又有民選嘅政客㗎嘛。尼泊爾已經好受影響啦，已經，因為佢準備作條高鐵由呢個拉薩隊去加德滿都。咁而家就睇下不丹可以一個最後嘅落土啦，所謂可以頂到幾耐。 五年呢個中共破產未呢？ 所以我話 仲係咪咁有水？ 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全世界，我咁周圍去旅行呢，每到每一個地方，我喺 Colombo 也好，喺不丹、喺尼泊爾也好，喺緬甸也好，共同嘅話題都係幾時支爆。所以 大家都渴望， 大家唔好淨係話我哋喺度香港人 有呢個念力嘅，係 啦， 討論緊 呢個支爆，係全世界嘅人都喺度關注緊呢個問題。咁所以呢，如果你哋記住啦，提醒大家，如果你哋曾經 PM 過我哋 indicate 過你哋想參加嘅話呢，記住快啲 如果另外你冇表示興趣，你而家想表示想參加嘅咧，就要喺10月30號之前 PM 我哋，咁我哋咧就會安排咧當地嘅旅行社聯絡大家嗰個嘅，譬如交錢啊個手續啊係點樣嘅。咁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哦，我哋而家最高嘅觀賞紀錄。 未破啊！而家 4230啫喎， 唉，我哋幾想咪翻 4477啦，4417係爭200零啦，300零啦， 咪4777老禮啊嘛，呢個 number。 如果今日港珠澳大橋通車4777就簡直係冇得頂啦，最唔好就係我隔離呢件啦，走咗喺度，起碼 浸人， 起碼招呼到起碼幾百個監聽嘅本土派喺度。啊聽住阿土伯喺度點樣插呢個本土牌嘛、啊、走曬而家剩返五毫咁就4417囉咁樣。好啦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喺、節目裏面聽咗我哋咁耐同埋呢一路支持我哋同埋呢係身體力行金錢捐助我哋課金嘅人。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有個城寨嘅 Telegram 嘅 group 嘅。咁裏面我哋會有好多補選嘅消息啦街站嘅新聞啦大家想做義工嘅點樣做啦等等。包括我哋即係準備呢個街頭劇去反對呢個明日大嶼計劃嘅話呢都會呢喺嗰度呢公布消息嘅希望大家如果見到嘅話你哋能夠參與嘅呢就可以踴躍參加。 有人話呢其實更好議題係7774喎啱喎呢個。 7774就要靠大家啦。 向呢個目標進發。 如果7774達到嘅話呢就我哋應該準備一個慶祝大會，到時都係我自然揾到呢個贊助商，就將我哋上次，你記得我哋有一支 Magnum 嘅，記唔記得 ？Overdo 嗰支，好嘢嚟噶嘛， 仲未飲完咩？未飲曬咩？嗰次我哋飲咗支噶，唔係咩？ 咪飲咗支 Magnum 啊！我哋嗰支大噶嘛， 係咯係咯， 再嚟一次，招呼大家一齊嚟， 咁啊， 7774， 好， 記住7774啦，大家努力啊，拜拜， 好，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㗎 喎、哦。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㗎喇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稅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喂，徐少華。